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当年旧事有波澜，侠骨柔情英雄胆，东瀛古怪沧浪客，决斗江湖战中原。 丐帮的帮主夫人邱灵素对楚留香说，就在信送出后的这一天晚上，有一个人来了，他和南宫灵密谈了一夜，事情就完全改变了。楚留香的眼睛一亮，立刻追问说，这个人是谁？我也没有见到他。楚留香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说，啊，那你只是知道他来了。邱灵素说，南宫灵为了监视我们，就住在我们隔壁的屋子，我们既已经是他的网中之鱼，他对我们也不必再十分的提防，所以他屋子里的动静我大多都能够听得到。我功力虽失，耳力却幸好还未曾失去。楚留香说，那你听见他们说了什么？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呀、啊，很低，我知道他们商量的必定是十分重要的秘密，有时候似乎还有点小小的争执，却听不见他们说的是什么。 哎呀，你若能听见就好了，这个神秘的人物说不定他才真是这幕后的主谋啊。 这神秘的人物第二天凌晨就走了，过了不久，南宫灵就送来一碗参汤，说是要给仁慈进补的。 楚留香目光闪动，他说， 这碗参汤想必不是好喝的。 邱灵素说， 他许久都没有这样的殷勤了，我也知道这其中必有阴谋，但是我用了三种方法都试不出这个参汤中有丝毫的毒药啊。 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， 你想必也知道啊，我昔日那也算是江湖之中一流的下毒能手啊，这个参汤之中只要有一丝毒药，无论他下的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毒，那都没有我试不出来的呀。所以我就认为这碗参汤那想必是不会有问题的。 楚留香说，所以 你就放心让任老帮主 喝下去了。 参汤中既没有毒，我又何苦费了南宫灵的心意呢？何况仁慈每日只有西周果腹，也确实需要一些滋养的东西呢。 那的确是一段凄凉的日子，没想到那一段日子的辛酸与艰苦， 他那纤弱的身子都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 楚留香的心里突然一动，小声地说，任老帮主喝下那碗参汤之后，是否全身就开始肿胀啊？他的话没有说完，邱灵素已经吃惊地说，你怎么会知道？ 饮一神水，听一神水，你试不出那参汤中的毒，只因为那是天一神水。楚留香如今才能确定，这件事情的主谋，那果然就是自神水宫盗取天一神水的人，自然也就是杀死天强星宋刚，伪装成天风十四郎的人。南宫灵虽然可怕，可这个人的狡猾和毒辣却更在南宫灵之上啊。楚留香现在虽然已经知道了南宫灵的秘密，但是若不查出这个人是谁，他的一切努力还等于是白费呀。邱灵素的身子颤抖得更剧烈了，他说，我始终都不相信南宫灵真的能够忍心亲手杀死仁慈，我始终不相信，我不相信那个参汤它真的有毒，但是现在他突然就冲到了楚留香的面前，嘶声地说，我把一切的秘密都告诉你，你能为我报仇吗？楚留香长叹道，哎，这个秘密揭破之后，不用我动手，那南宫灵自己也是没法活下去，这也难怪他不惜一切也要阻止我来见你。邱灵素说，但是他为什么又带你来了呢？楚留香苦笑着说，他始终不愿意正面跟我冲突，被我逼得没法可想的时候，就只有自己带我来了。他知道你当着他的面是绝不敢将秘密泄露的。楚留香语声顿了顿，喃喃地说，那天他要我等他一个时辰，为的自然不是真的因为帮中有事代理，而是要那神秘的凶手先赶来这里，扮成天风十四郎在石梁上等着我，有他自己的陪伴。他固然怕我见到你，但是还是想借着这里的险恶的地势将我除去，永绝后患。我若永远见不到你，他自然更要放心得多。邱灵素叹道，他先要人在这里杀你，若杀不死你，他就陪你来，有他在，我自然什么话都不能说。他自以为这件事情做的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滴水不漏啊，天网恢恢呀，终于还是防不过的。楚留香说，其实他自己也未必就真能放心，他也生怕我去而复返，所以他就将你的住处故意泄露给白玉魔，假白玉魔之手将你除去，等别人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便可以毫不知情，将责任全都推在白玉魔的身上。楚留香一笑，接着说，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我竟能这么快就赶到这里，我那一招棋呀，果然不是白走的，只不过等他想出这一招棋的妙招的时候，却已经迟了。邱灵素默然了半晌，忽然又说，天风十四郎，你刚才可是提起过这个名字啊？不错，夫人，难道你真的认得这个人？我虽然不认得这个人，但以前却常听到仁慈提起他。楚留香失声说，啊，想不到世上竟真的有这个人，我本来以为天风十四郎这个名字只不过是他们凭空造出来的。 仁慈外柔内刚，平生对人极少佩服的，但是对着天风十四郎却是敬重的很呢。只要提到这个人，总说他可算是这世上少见的英雄铁汉呢、啊。听到这儿，楚留香皱了皱眉，那这样的人跟南宫翎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南宫翎为什么要假用他的名字呢？夫人，你可知道他现在在哪里？此人已经死去20年了。哦，谁杀了他？杀死他的人就是仁慈啊。楚留香又不禁愣住了，他说，任老帮主既然对他那般的敬重，却为什么又杀了他呢？秋灵素叹息道，这天风十四郎渡海而来，一心要与中原武林高手们较一较高低。那时仁慈接掌丐帮的门户未久，正是他的全盛时期。天风十四郎既有打遍天下武林高手的雄心壮志，自然就不会错过了他。踏上中土还没有多久，他就向仁慈送出了一封挑战信，约期与他决斗。这楚留香暗叹，这天风十四郎也未免太狂了些了。期与他决斗。这楚留香暗叹，这天风十四郎也未免太狂了些了。啊，我帮地大物博，卧龙藏虎，武功高明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啊，又岂是他一个人能打遍的？秋灵素说，仁慈接到天风十四郎的挑战信之后，为了丐帮的生命自然不能够退却，何况他那个时候血气正盛呢，也正想和这东营的剑客那诡异的剑法一决高下呀。楚留香动容道，啊，这一战这精彩想必足以惊天动地呀、啊、只可惜我晚生了20年，竟未亲眼目睹这一场大战。秋灵素悠悠地说，这一战一点儿也不精彩，你若真的眼见，想必要失望得很呢、啊。 为什么？ 仁慈素来不好虚名，接到这封挑战信之后并未宣扬出去，是以至今江湖之中知道这件事情的人并不多。当时陪他去应战的也不过只有如今早已死去的司徒长老一个人而已，此外简直就没有别人知道。那决斗之地定在哪里？那地方据说是闽南的边境一座不怎么出名的山上，为的自然也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哦，如此说来，那天风十四郎虽然张狂，却想必也不是个好名的人，否则任老帮主纵然不说，那天风十四郎他也会张扬出去的。秋灵素接着说，他那封挑战信上也曾说明，并非为名而战，而是为武而战。仁慈与司徒长老到了那个山上，天风十四郎果然已经在等着，一言不发立刻就和仁慈动起手来了。 楚留香忍不住说，怎么一句话都没有说吗？ 秋灵素想了想说，据仁慈后来告诉我，他到了山上的时候，那天风十四郎正坐在一块石头上，双手握着一柄已经出了鞘的长剑，见了仁慈立刻仗剑而起，立出了东瀛剑法之中独有的门户。他的嘴里只说了两个字。 楚留香又忍不住说， 两个字？ 两个 什么字？ 秋灵素说， 他只说 来吧。他就说了这两个字，便闭口不语了。 仁慈见他如此的狂傲，也不觉动了火气，所以也就懒得跟他说话了。 哦，那仁帮主可曾用了兵刃？ 仁慈使的正是历代丐帮帮主传统的兵刃竹节杖，也就是俗称打狗棒的。两个人交手不到十招，仁慈已将天风十四郎掌中的剑震飞了，一杖就打在了他的胸口上。天风十四郎立刻口吐鲜血而倒。 楚留香更是惊诧，他失声说：啊，那天风十四郎他侠计而来呀、啊，怎么会如此的不济呢？ 邱灵素长长的叹息了一声说： 仁慈当时本来也奇怪呀，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仁慈并非这天风十四郎第一个挑战的人。就在同一天里，天风十四郎已经和别人决斗过一场，而且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了。他若肯说出来，仁慈自然绝不会乘人之危和他动手的。但是他却怕自己说出来，别人会以为他有了怯意，所以就只说了来吧这两个字。他对自己的伤势竟是始终绝口不提，仁慈却以为他是生性狂傲，不屑跟别人讲话呢。哎，他受的内伤本来已经极重了，再加上仁慈的这一棒，内外伤一起发作，铁人也经受不起呀，当天就不知而死了。直到临死也没有说上一句示弱的话，更没有丝毫埋怨仁慈的意思，只说他能死在战场上，已算不虚此生了。 这一段武林奇人的故事本已充满了悲壮之气，此刻被邱灵素以他那独有的优雅的语声说出来，那更是动人的心魄。 楚留香也不禁听得热血奔腾啊，他仰天长叹道： 啊，这天风十四郎既不肯示弱，更不肯失信，明知必死还在那里等着应战，当真不愧是天下少见的英雄铁汉。 邱灵素说：这大概也是东瀛武士们引以为荣的武道精神。无论如何，这种人总是值得人们敬佩的，也难怪仁老帮主直到20年之后仍然是时刻惦记着他。 邱灵素说： 天风十四郎之死，责任虽不在仁慈，但仁慈却始终有歉疚在心呢、啊、总是说 只要那天稍微留意一些，便不难瞧出天风十四郎是已经受了伤的呀。 楚留香说：在仁老帮主之前击伤他的人是谁呢？ 仁慈始终没有提起这件事。 啊，这个人想必和仁老帮主一样，他不好虚名，是以他和天风十四郎那一战，直到如今还没有人知道啊。 楚留香停了停，又说：这人能以内力震伤天风十四郎，武功之高自可想而知。天风十四郎与他决战受伤之后还能赶到那个山上，他的落脚处想必也就在闽南一带，那么他会是谁呢？我脚处想必也就在闽南一带，那么他会是谁呢？ 啊，莫非是？ 邱灵素忽然说：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，也并非全无原因。 还有什么原因？ 天风十四郎临死的时候曾经托付仁慈一件事，但无论如何我去问仁慈，他总是不肯把这件事情说出来。 楚留香笑着说，哼，任老帮主为何把这件事情看得是如此的秘密呢？ 这件事情我本来也是茫然不知啊，到后来也只是猜出了一些。仁慈每见到南宫翎之后，就总要想起天风十四郎，为之感慨终日。到后来他虽明知是南宫翎害了他，但仍不肯有丝毫伤害到南宫翎，总说他本就对不起南宫翎，但他将南宫翎抚养成人，这还有什么事情对不起他呢？ 他的目光似乎已经黑纱之中穿透出来，他凝视着楚留香，一字一字地接着说， 所以我猜想，天风十四郎临死前托付给仁慈的事就是南宫翎， 仁慈自觉对不起天风十四郎，所以 对南宫翎分外的容忍。楚留香悚然说，什么？你的意思莫非是说 南宫翎便是那天风十四郎的 遗孤吗？正是如此。楚留香想了想，机长道，不错呀。 任老帮主始终不肯说出那件事情，为的正是怕南宫翎知道自己的身世的秘密之后会生出偏激之心呐。 秋灵素凄然说，你总算也能了解了仁慈的苦心了。哎，那个时候啊，他简直已经将南宫翎视如自己的儿子了，自然不愿意南宫翎知道他便是杀死自己亲生父亲的人。他一生行事素来磊落，却还是有一件不可告人的秘密呀、啊。那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。 楚留香说，但是无论他如何隐瞒，最后害死他竟然还是 南宫翎。 他在20年前无心做错的事，却在20年后付出了自己的生命。 想到了冥冥中的安排的离奇和残酷，就连楚留香也不禁机灵灵打了个寒颤。 秋灵素颤声说， 这若真是苍天要他付出的代价，这苍天也未免太不公平。楚留香沉吟， 但南宫翎是否也知道这件事呢？那神秘的凶手是否也和天风十四郎有什么关系呢？否则他又怎么能学会东瀛武士的忍术秘技呢？ 秋灵素缓缓地说，这些秘密都有待你去发掘了。我所知道的秘密已全部告诉你了，你可以走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英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楚留香再见丐帮夫人，面纱后容颜触目惊心，伤心女揭破沉沉黑幕，心愿了解脱不恋红尘。 秋灵素缓缓地说，这些秘密都有待你去发掘了。我所知道的秘密已经全部告诉你，你可以走了。楚留香目光直视他，忽然说，在下还想请求夫人一件事。还有什么事？不知夫人可否揭开面纱，让在下能一睹夫人之风采。秋灵素沉默了许久，悠悠地说，怎么，你真的要瞧我吗？是，在下有此愿望已非一日了。楚留香的心里实在是充满了好奇，他实在想瞧一瞧这位倾倒了众生的美人，他究竟是何等的模样啊。不然那真是要遗憾终生了。越是瞧不见的东西，人们总是越想去瞧一瞧。那覆面的黑纱虽然薄，却令这绝代的美人更加增多了许多许多的幻想的神秘。秋灵素沉默了许久，终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，二十年，你是能瞧见我真面目的第二个人。楚留香愕然说，怎么能瞧见夫人面目的只有两个人？不错，只有两个人，你还有仁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别的人？话没有说完，楚留香就突然呆住了。他一生中虽然见过不少奇怪的事，但是没有一件事情能令他如此的震惊。黑纱终于被揭起来了，楚留香本来期望能够见到一张仙子一样的脸，谁知此刻自黑纱中露出来的脸，那竟是属于魔鬼的。这张脸竟已经没有一分一寸光滑完整的肌肤，整个一张脸就像是火山爆发后的熔岩凝结而成的，没有五官，没有轮廓，什么都没有，有的只是丑恶的赤红的肉块绽裂开的洞。秋灵素悠悠地说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楚留香说，在下实在是不知道。你现在总已经该知道 为什么只有仁慈和你瞧过这张脸？只因为我的脸早已经被毁了。我想世上绝没有一个女人会愿意被别人瞧见她是这副样子的。 是吗？ 他的余生竟是那样的淡漠而平静，但是这平静和淡漠的余生却令楚留香更觉得说不出的难受。楚留香，他这从不低头的人竟也不觉得就垂下了头。他黯然说：在下，在下实在是该死。在下为什么要逼夫人？没有，你没有逼我，是我愿意让你瞧的。他的眼波仍然是柔和。没有，你没有逼我，是我愿意让你瞧的。他的眼波仍然是柔和而明亮的，这双明亮的眼睛此刻非但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激动，反而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。他缓缓地接着说：可惜啊，可惜你迟来了20年。我竟不能让楚留香瞧一瞧我20年前的容貌。这在你固然是一件遗憾，我又何尝不算的遗憾呢？楚留香强笑着说：无论夫人的容貌变得怎么样，那夫人的风姿仍是天下无双。在下能够见到夫人的风仪，那已经是三生有幸了。秋灵素含笑说：好了好了，不必安慰我了，因为我并不难受。我的容貌被毁的这20年才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。他的目光送着被山风吹远的一抹云霞，他悠悠地接着说：是啊，我甚至还有些感激那将我容貌毁去的人呢。若不是他，我又怎能享受这20年宁静和幸福的岁月呢？楚留香忍不住说：夫人，却不知那个人是谁。秋灵素回过了目光，凝住着楚留香，缓缓地说：你可曾听过石观音这个名字？ 石观音？ 是啊，你自然知道这个名字。她本是这个世上武功最高、心肠最冷的女人。是啊，现在她只怕也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了。 她和夫人有什么仇恨？ 没有仇恨，他甚至只不过见了我一面而已。 那他为什么？ 秋灵素打断了楚留香的话，他轻轻地说：在江湖的传说中，据说有一面魔镜，这个女人每天都要问这面镜子，谁是天下最美丽的女人。 楚留香说：这面镜子每次都说她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吗？ 不错，直到有一天，这魔镜的回答忽然改变了，他说秋灵素才是世上最美丽的女人，而我的灾祸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。这自然像是一段神话，这神话虽不美丽，但却充满了一种飘忽诡异的神秘感。楚留香竟不觉得听吃了半晌，才叹了一口气说：所以他就来找夫人。他找到我的时候，曾经动也不动地对我凝住了2个时辰，在这2个时辰里，他几乎连眼睛都没有眨过，然后忽然问我，他说： 还说你是愿意被我杀死呢，还是愿意毁去自己的容貌呢？ 这句话，夫人，他问的当真，真的可笑。 但当时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，我只觉得手脚发冷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他又瞧了我半天，忽然转过身说：三个月，我当再来。那时我若瞧见你还是这个样子，我就杀了你。他在桌子上留下个瓶子，又说：我让你再保留三个月的魅力，你当然知道，好生珍惜。 楚留香说：他既然已经走了，夫人，你为何不？ 不，使观音要杀一个人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逃得掉。我亲眼瞧见他的武功，可是那时我不想死啊。夫人， 世上焉有真的想死的人呢？邱灵素缓缓地合起了眼帘说： 那时我还年轻，对生命真的是充满了热爱。我想，我即便是不再美丽，但是能够活下去，总是比死了的好嘛。 邱灵素睁开了眼睛，似乎是笑了笑，接着说： 我又想，至少我还有三个月的魅力，我自然该好好的珍惜。那么在这三个月里，我该做些什么呢？ 楚留香忍不住说：于是夫人就将这美丽想永远保留在人们的心里，于是就找到了天下最负盛名的人像画家孙学普。 什么？你已经知道了？ 是的，夫人，在下已经见过了孙先生。 啊，是啊，那时候我做事实在是太任性了。就在画成的那个晚上，三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。我知道石观音向来是最准时的， 所以夫人就在那个晚上 毁去了自己的容貌吗？石观音留下的小瓶子里，那就是一瓶比火还烈、最灼人的药水啊。 说到这里，他平静的语声也禁不住激动起来。楚留香叹道：夫人， 我知道，夫人，你是不愿意孙先生醒来之后瞧见夫人的容貌已毁，所以就…… 是啊，我将那瓶药水淋在脸上的时候，我的神志 几乎疯狂了，所以我才会做出那种事。 他突然以手掩面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楚留香长叹道： 哎， 突然以手掩面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楚留香长叹道： 哎，直到现在， 在下才知道夫人为什么要对孙先生如此了，为什么要画那四幅画。 以前我们对夫人的用意完全都猜错了。不论我为的是什么，我做出那种事来，你都不会原谅我的，是吗？楚留香黯然了半晌，柔声说： 在下只知道现在的任夫人，那是世上最温和、最仁慈的女人。至于以前的邱灵素是怎么样的，在下既不知道，也不关心。 邱灵素也沉默了半天，缓缓地说：20年，我的确改变了很多。 你当然可以猜得出是谁叫我改变的。 任老帮主， 青灵族且不回答，却说， 我在疯狂中挖去了孙雪仆的眼球之后，自己也昏迷不醒，醒来的时候整个的头都已经被包扎起来，此后我便在黑暗中生活了几个月。那个时候我真不知有多么的感激素心大师啊，若不是他照顾我，我怎能活下去。他的语声渐渐的平静，接着说，但等到我重见光明的时候才知道，时时刻刻在身旁照顾我的竟不是素心，而是仁慈。怎么？ 怎么？所以夫人就将那感激之心转给了任老帮主了吧？ 秋灵素摇头叹道，那时我非但没有感激他，反而恨他。 恨？ 是啊，我见到仁慈的时候，也见到了自己的脸。我见到了这张脸，才知道我已经没法活下去了。失去了容貌，就等于失去了生命。 他叹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 那时我心里既悲哀又愤怒，更恨仁慈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见到我。我疯狂般的把他赶出去了。 夫人那时的心情，在下倒也能够了解几分。 那么，秋灵苏似乎笑了笑说，那么你也该知道，像仁慈这种人是赶不走的。第二天早晨他又来了，我又赶走了他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但是到了第三天的早上他还是来了。 是，他天天来，我天天赶，我用尽了世上最恶毒的话语骂他，我甚至打他，但他还是一早就来。 秋灵素轻轻地抚着手中的骨灰罐儿，这虽然只是个冰冷的瓷瓶，但是却像是带给他无限温暖的宝物。他柔声接着说， 你知道，那时他已经是丐帮的帮主了，他本不必对一个既丑怪又凶狠的女人如此忍耐的。你现在瞧着我的脸，你应该知道，除了仁慈之外，世上绝不会再有别的男人对我如此的忍受，除非我真的是个死人，否则我怎么不被他感动呢？ 楚留香缓缓地说，这只是因为任老帮主爱的那本不是失去的美丽，而是夫人的灵魂。他只知道夫人的容貌虽然改变，但是灵魂却不会改变。 秋灵素悠悠地说，只可惜仁慈活着的时候没有认识你，否则你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，只不过你对他的了解还不够，你还是猜错了。 哦， 在那时以前，我和仁慈只不过见过两面而已，他又怎会对我如此的痴情呢？何况那时我美丽的只是躯壳，我的灵魂本是丑恶的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， 有时候人们也会一见钟情的，情深入骨啊。无论如何，这总不是主要的原因。主要的原因是他知道一个女人的容貌被毁之后的痛苦，他也知道唯有情感才能令这种痛苦减轻，所以他才决定牺牲自己来陪伴我，安慰我这一生。 秋灵素仰首望天，悠悠地说： 我早已经说过了， 他是世上最仁慈的人。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无论如何他都不算是牺牲了自己吧。他虽然没有得到世上最美的女人，却是得到了世上最温柔、最高雅、最体贴的妻子啊。 谢谢，谢谢你对我说这种话。你永远也不会知道，不会知道我听了你的话，我这心里有多开心。 楚留香说：在下更要感谢夫人，感谢夫人告诉我这段往事，在下这一生之中永远再也不会听到比这更伟大更动人的爱情了。秋灵素忽然又一笑说： 你可知道啊，除了仁慈，你不但是唯一见到我这张脸的男人，也是我唯一感激的男人呢。 秋灵素注视着楚留香，他的目光变得更温柔了，他温柔地抚摸着他手中的瓷罐，轻轻地缓缓地接着说： 那是因为仁慈虽然给了我20年宁静和幸福的生活，却只有你才能令我在如此宁静的心情之中去死啊。 楚留香说： 什么？ 什么？夫人你说 死？ 死？秋灵素悠悠地说： 仁慈死了，我活着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要揭穿南宫翎的秘密。现在我心事已了，你以为我还能活下去吗？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